现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选择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天地有正气，你两个仆街衰到痹。 独立思考，思考独立，一个时机，卷土再起，天地有精气。主持：姚冠东、阿云。 喂 ，Hello， 各位大家好啊！咁啊，即系又嚟到星期五晚嘅 天地有正气直播时段， 系啦，咁啊，即系依然都系有 阿辉， 系同埋阿东，咁同大家即系做节目啦吓。咁啊，头先咧都即系啱啱完咗上一个节目嘅时候，就见到教主咁啊，即系大家咧一见到教主，跟住第一件事咧就系、是、因為講起，因為頭先佢都係賽馬節目，一講起就見到啱啱咧出邊即係大堂個電視咧就播緊呢、這個，啱啱又係何君瑤個撚樣個樣出嚟，咁啊即係大家即係頭先阿教主就屌撚都話啊屌你老味， 馬上著咗啦， 即係大家一見撚到佢著撚曬火啦咁樣，咁所以到底今個禮拜其實都發生了很多事情啦，咁樣即係一件即係頭先我哋同咪後話同阿輝講到，哇死啦，日日都。日日都有嘢啊！即系你總結一下先啦，阿輝。 嗱，如果數翻轉頭，就首先就上個嘅週末，即系週六、週日咧，就會有一個喺港島區嘅一個大遊行啦。咁、嗯、啊，亦都有好多嘅暴力事件出現過嘅。咁啊，然後就紅磡站炒車啦。咁跟住再嚟就有我唔記得先後啦。Anyway 啦，星期三嘅賽馬日就取消咗啦。嗯，仲有就係消防亦都係開咗一個記者會啦。 消防嘅記者會咧，其實有兩部分嘅，一個咧就係其實喺星期二嘅晏晝咧，就有三位蒙面嘅，即係有三位消防員咧就挺身而出啦。前線消防員就講解到底當日八三一十改七嘅事件啦。咁係一個即係叫做透過楊岳橋就開嘅一個記招啦。咁跟住咧就係呢個消防處嘅記招去反駁翻呢件事啦嚇。咁到底乜嘢邊？誰都是正確，到今天都是仲有一個謎嚟。 咁就同埋就，我覺得最重要最重要嘅就反而係唔係喺香港入邊、嗯，就喺美國嘅一個開咗一個關於人權法案嘅聽證會。咁啊，大約嚟講，今個星期其實就事情都唔少，而且每一件都係一件大事嚟嘅。其實喺我哋眼中睇落去， 係咁，所以咧一開始咧，我覺得就梗係要招呼何君瑤先， 係啦，因為佢好近嘅，即係唔單止係剛剛嘅星期三嘅賽馬日嘅事情啦，亦都係同聽日佢聲稱要舉籌辦一個叫做九二一清潔大行動呢一樣嘢，咁啊就會係聽日九二一就會出。 就會出現，就會出現係嘛？咁所以即係你大家即係星期三嘅賽馬日，竟然係因為一個何君瑤嘅一隻馬天六要出賽，嗱就當然啦，即係網上面好多人就揚言就話嗰日去圍跑馬地，即係去圍馬場，咁啊導致到咧馬會竟然是 cancel 了一日的賽馬， 是全日，不是只那一場單一賽事，是全日， 是全個星期三的夜晚的賽馬呢、這個夜馬竟然是、取消的。的馬會即這麼多年的歷史，即馬會百成百幾年的歷史裏面，基本上呢即打仗三年零八個月都照賽馬的，即日本人呢即日治的時候當然有停過，即大家就、停了幾場，即當然有停過一段時期，但是、日本佔領之後基本上馬就很快開翻，所以馬哲而鄧小平同志亦都講過，香港九七之後一定係要馬照跑，舞照跳，馬照跑仲要行先，大家要諗下，跑馬對於香港嘅核心價值係一件幾撚咁嚴重嘅事，而你竟然係因為一隻 你個香港賽馬會而家竟然係為咗一個何君瑤嘅一隻馬，佢唔肯退賽，你竟然可以 cancel 曬成晚嘅賽事，即係呢樣嘢係相當之離撚曬譜嘅呢件事。 係咯，你當鄧小平死㗎，雖然佢真係死撚咗，但係喂呢、這個佢承諾嚟㗎嘛。同埋其實咧，因為我都唔熟賽馬嘅，我都係啲賽馬嘅。即係熟悉嘅人話翻我知，其實嗰日本身已經係專登因為佢調配咗嗰個賽事嗰個次序㗎啦，因為佢話唔知呢個係唔知屬於三班定四班定乜鬼啦， 佢就馬二班， 本身就唔會係擺頭場嘅，而刻意已經將佢擺咗喺頭場㗎啦，但係都未夠，後來最後都要。 所以咧，其實除咗屌柒你老母臭閪呢個何君瑤，即係你點可能係為咗一個人嘅一隻馬？係咪你唔諗退賽，你而影響曬咁多場嘅賽馬，影響曬廣大嘅馬迷，係咪？即係呢件事係完全係離撚曬譜，係因為你何君瑤一個嗱問題，亦都唔係淨係何君瑤嘅。何君瑤其實咧，佢係有權可以去碌卡，佢有權去真係會出嘅。但係問題就係話，你馬會點可以咁撚戇鳩地去 cancel 曬成晚嘅賽馬？係唔可能啊嘛！而整個馬會嘅行政馬會啲大董係好撚惡嘅，咁所以你基本上你屌你老味，你用任何方法你都可以叫佢去即係退出啦，即係唔好撚俾佢出賽啦，係嘛？咁但係你冇咁樣做，或者你 cancel 嗰一場賽事咪得咯，係嘛？但係佢冇咁樣做而令到成晚嘅賽馬係取消，呢樣嘢係顯示咗啲乜撚嘅嘢咧？嗱，當時嘅馬會佢嘅辯解就話會影響到，即係佢係以馬迷唔係馬匹嘅安全馬場嘅安全為首要嘅考慮，所以咧就 cancel 曬成晚嘅賽馬。我話俾你聽，呢件事根撚本就係 bullshit， 係 bullshit。點撚解我會講係 bullshit 咧？因為其實你是不撚使咁做咩？你用一萬個方法可以解決同樣的問題，但係問題點解你不勒令佢唔准佢出賽啊？你怕乜撚嘢啊？你馬會你怕乜撚嘢啊？你熬呢個何君瑤一個咁嘅閪人，冇撚理由啊嘛！即係嗱，一係你個背後嘅動機就係話想抹黑啲示威者，令到咧就話哇，即係令到廣大嘅馬迷或者喜歡賽馬嘅香港人就爭鳩啲示威者，而成晚嘅賽馬去取消，即係一係就咁諗嘅啫，即係賤到咁，一係就撲街到咁。但我啊覺得未必係，我覺得咧成件事個考慮咧就係表達到你所謂嘅香港而家任何嘅大機構嘅高層，包括你大機構銀行又好、航空公司又好、馬會又好、政府又好，就係由一班屌你老母飯桶去管理嘅，成個香港就係由飯桶去管理。呢啲人咧，屌你老母，永遠咧就係諗一樣嘢，唔係諗去解決個問題，你淨係諗去點樣去自保。咩叫點解我會咁講咧？就話喂，如果你哇照俾咗天六出賽，如果有啲乜嘢冬瓜豆腐，邊個咩？係咪？淨係諗緊你點撚樣去為咗呢件事去開脱啫，而唔係你 target 緊呢件事去解決嘛？你要解決令到啲示威者唔嚟。好容易啦，你天六你唔俾佢出咪得咯， 系咯，最简单。再唔系调翻转， 你踢鸠何君瑶出会咪得咯？ 你强硬啲嘅话，你咪又嚟派大批警力入去嗰度，其实都搞唔出啲咩噶。但系其实我即系亦都有一个讲法，就系话点解最后都系决定要取消成晚嘅赛事呢？就系因为其实佢都唔系 care 你啲人 ，care 唔 care 啲形象，其实佢 care 啲马嘅啫。讲到尾，因为万一。如果在馬場附近，未必是入面，我說附近放 T 字的話，那你就很撚大鑊啦。因為其實都聽到，其實而家因為佢早排 T 字放題周圍都放的啦，很多野狗野貓咧，其實你都見到係有些係甚至死鬼了添啦，或者有些其實都出現一些健康上的問題。喂，大佬野狗野貓你就當佢屌唔撚理啦，馬是講緊隻成千萬以上身價的嘛， 幾十萬至幾百萬。幾十萬至幾百萬不等，但問題就是話你點可能係咁撚愚昧、咁撚愚蠢地 cancel 曬整個賽事而斬腳趾被沙蟲？呢一個處理係白撚痴啊嘛！成個馬會嗰個董事會都係智鳩象啊，係智障啊嘛！你明唔明啊？就係為咗一隻馬，為咗一個人。唔撚合理啊嘛！成件事唔撚係咁撚樣處理啊嘛，所以我覺得有部分嘅嗱，大家都知道馬會咧好藍嘅，即係非常之藍， 一定噶啦， 好撚藍嘅建制樂園嚟嘅，好撚藍。咁 是不是真的有人是為了抹黑示威者而 cancel 成晚賽馬呢？我覺得有這樣的可能性。第二件事就是說 你竟然是連一個這麼小的問題你都處理不到，竟然是要用 cancel 賽馬，要 cancel 成晚賽馬去解決這個問題，你不是白癡咯整件事。 因為你知道一晚的賽馬收益其實是講緊以億計的嘛， 十億八億 咁 咯。所以你是不是一億億零， 是啊，一億到 咯，一億零。咁但係問題，你係黐鳩線啊嘛！成件事，即係你係完全唔撚合理地去解決同一個問題啊嘛！屌你老母，你一早就踢撚柒何君瑤出位，咪搞撚掂咯！ 簡單，就算你話唔好踢佢，我當你心藍啦，你屌即係大家同叫做行下一氣啦，你可以用調查。咁其實你已經可以禁止佢出賽噶啦嘛，旗下馬匹你調查佢嘅馬會嘅成員資格已經夠噶啦，其實。點解要用一個最撚戇鳩嘅方法搞到你自己抵撚死 啦？所以咪戇鳩咯，所以咪就話而家所有嘅大機構佢去決策，佢去諗問題嘅時候，咁你咪就係白撚痴咯，咁撚樣個處理，你明唔明啊？即係成件事係戇鳩嘅，係嘛？而家點撚解可以呢啲咁樣嘅何君瑤呢啲人咁樣可以就係無法無天？而家跟撚本呢一個何君瑤呢兩個冚家產撲街！屌你老母臭閪！呢条撚人点解可以无法无天到咁？今时今日佢仲要扬言 九月二十一号， 即系听日，仲要扬言话吹鸡叫紧晒啲福建咩同乡会？屌你老尾去做清洁香港！嗱，本来呢个行动咧就系全好多区一齐做嘅。咁当然啦，佢去申请不反对通知书嘅时候就反对咗啦，俾呢、這个黑警就反对咗佢啦。咁但系咧，佢亦都公然自己拍片就话：哇，我系即系同我哋一样就系、是、抗命啦。啊！就話行動啊，繼續嗱，佢呢個所謂嘅屌你老母臭閪清潔香港擺撚到明就係想打啦，係嘛？即係擺撚到明係一個恐怖襲擊，你所謂嘅黑警，你竟然屌你老母可以無動於衷嘅，而家唔撚係話屈你啊嘛！而家逢親有你呢啲咁樣嘅福建人啊，咩元朗人出沒，你就一定係帶來暴力噶嘛？呢個唔使講噶啦。一定是無差別襲擊的嘛，是吧？即是你這個是擺撚到明是無法無天 的行動來的，是吧？那點撚解可以俾他這個無法無天的行動就是在屌你老尾大喇喇地在這講呢？即是示威者都沒有說要屌你老尾公然說要破壞什麼什麼啦，是吧？如果是示威者說立刻拉撚了，點撚解你何君瑤可以屌你老尾大搖大擺咁撚樣嘅先？佢只不過係一個立法會嘅議員嚟嘅咋，屌你老母閪，佢連官都唔撚係噶嘛？點解呢個市民會有特權嘅咧？即係點解呢條賊頭會有特權？點撚解？ 然後其他嘅立法會議員呢？泛民嗰啲咧，咁你就屌你咩又拉又鎖啦，咩大聲攻襲警乜撚都可以講啦。 都齊嘅，攞個大聲攻襲警係咩？而家就係正正係因為呢一樣嘢而令到全香港好撚多人憤怒，而呢一場運動點解到今日都係繼續落去？就係、是、因為你個政府咁撚樣咯，就係、是、因為你嘅所有執政者係咁撚樣咯，執法不公啊嘛，嚴重地唔公平啊嘛，你咁你整到啲人越撚嚟咪越撚嬲咯。是吗？嗱，所以咧，所以敗打威啦。嗱，咁啊，馬會嗰件事點處理咧？就係、是其實都算係咁噶啦。因為點解咧？何君瑤自己咧就決定咗喺呢個成個運動平息之前咧，佢只天鹿咧就唔撚再出賽噶啦，係咪？就唔撚會再出賽。咁呢個當然。以呢個何君瑤呢條柒頭嘅性格，當然唔會係佢自己決定啦，一定係受到各方面嘅壓力啦，係咪？咁所以即係其實係有人壓撚到佢噶嘛，即係點解呢條撚樣可以牙文牙武橫行無忌，係咪？即係呢啲人係好撚應該俾天收嘅，俾人收鳩佢皮嘅，即係好撚明顯佢係應該屌你老尾自己揸車撞車死嗰啲人嚟。即係呢啲咧係定遭橫，係必須橫死嘅呢啲人係，即係我覺得係咪？完全係唔會可憐嘅， 係嘛？如果佢出街俾啲佢啲唔知得罪啲咩仇家斬撚死啦，好似話佢係黑社會嚟噶嘛，好似話其實佢個佢老母個山墳係俾啲啊黑社會起噶嘛，咁唔知邊範嘅黑社會嚇喺佢對家嘅屌你老母買撚起佢嘅手啊，買撚起佢嘅腳啊，屌你老母閪係咪？或者毒鳩牙佢啊？喂，我屌你老母，我拍爛手掌、啊！ 拍爛手掌，屌你大慶三日三夜啦！首先， 知你得罪咩人啊？係咪先？即係如果你出街或者你老婆屌你老母臭閪，你老婆俾人哋屌你老母拖拉住頭髮拖喺後巷打撚咗一身，唔知做乜㗎？係咪？你嗰幾個女都幾靚啊？你嗰幾個女遭遇到啲乜嘢不測？係咪？哇！點撚知啊？你個人橫平時橫行霸道啊嘛？係咪叽叽格格啊嘛？橫行霸道啊嘛？又話屌你老母發動乜嘢？發動乜嘢啊嘛？有代價㗎！屌你老母啱啱啊？我點知道你啲咩仇家會做啲乜嘢嘢啊？係嘛？我啲示威者一定唔會嘅，係嘛？ 你仇家都好啦， 你啲仇家就唔 多如天上繁星， 係啊，多如天上繁星咁樣。你老母個墳都俾人起嘅，我點撚知道你啲屌你老味嗰啲咁嘅錄音啊，嗰啲咁嘅對手啊，嗰啲唔知啊，和記黃埔啊，定係乜撚嘢啊？號碼幫咁樣會做啲咩？我點撚察知啊？屌你老母，係嘛？你啲家人屌你老母，你好保護添啊！系嘛？你作為一個男人，你好撚好保護嘅。你仲屌你老母橫行無忌嚇，喺度九二一話清潔香港，我睇屌嗱，咁呢度咧就衍生到一啲討論，即係到底嗱要點樣對應佢呢個七二一，即係聽日嘅沙田嘅行動咧？嗱，有幾説，即係有幾個説法嘅，或者係網路上面啦，或者大家有幾個唔同嘅討論啦嚇。第一就話喂，係咪應該俾避佢？即係唔係俾避佢啦，即係由佢自己出醜。嗱，有人咧就陰謀論到講到就話，其實差佬咧就同佢夾撚好曬㗎啦。如果你出到嚟咧，屌你老尾，同佢同嗰班友一齊打咧，就肯肯定又係拉曬啲示威者嘅。 咁呢個一定㗎啦，呢、這個唔使話特別呢一日啊，之前咁多日都係咁㗎啦。 即係其實係咪嗱，亦都有人話啦嚇，即係 book 曬麗豪酒店啦，沙田嗰啲麗豪酒店。 我今日路晏晝路過麗豪，我都見到好多黑警喺附近徘徊，不過唔知關唔關事，好似係因為擺酒啫，好似今日有 係嘛，有黑警擺酒， 好多啊，講成幾添人喺度。 咁就話又話落曬嚟，又話要做嘢，又話成啦，係嘛，成啦，咁到底係咪話整一個請君入夢嘅局，即係氹啲示威者喐手，跟住然之後咧就如果好一方面咧就呢啲咁樣嘅膽正命平嘅大陸。屌你老母！嗰啲蝗蟲咧就打鳩啲示威者啦！如果拉唔到嘅打佢老母流血不止。如果唔係咧就如果唔係咧就叫差佬就淨係拉示威者，又唔撚拉嗰啲咁樣嘅福建佬，係咪咁？係咪咁撚樣咧？係嘛？所以咧有人就提議話：，俾避風頭，屌你老母，等佢自己啊，同啲差佬喺度出醜。係嘛？自己喺度搗亂，實出醜㗎。即係如果你冇示威者，佢自己啊一喺度見到啲著黑衫嘅就亂打，係嘛？即係喺度亂打、亂嗌、亂鬧，係咪？就喺度胡亂唱國歌咁樣呢啲嘢，係嘛？一定係出醜嘅。咁係咪俾佢有佢出醜就唔好同佢硬拼咧？ 跟住又或者另一啲人咧就會話：，喂，唔係啦，我哋真係唔可以咁樣有任由佢喺度胡作非為嘅，我哋一定要迎頭痛擊。咁啊，亦都有一個咁嘅講法嘅。 係，即係嗱呢樣嘢係咪屌你老尾？你唔諗係話喂你走嚟清潔，我哋就俾你清潔嘅，屌你老母！我哋而家係保真保家衞鄉，係咪沙田嘅人？屌你老尾，係咪要全部出撚曬嚟？屌你老母，唔好諗俾呢啲咁嘅柒頭喺度搗亂咧！屌你老尾，係咪而家嗱？尤其是過咗上個禮拜日嘅抗爭事件咧，上個禮拜日咧當然就係一個好撚多人嘅遊行啦，即係其實係一個都幾其實幾震撼嘅，我都覺得係一個喺一個冇不反對通知書，喺一個冇不反對通知書嘅情形底下，都有數以五十萬計，即係其實我目測起碼都係有幾十萬人都上街。係和平咁遊行，去到呢個下角道嘅政總附近，係嘛？又佔咗下角道啦，然之後同警方對，同呢個黑警對峙啦。咁當中亦都即係黑警不斷施放催淚彈啦、水炮車啊，咩即係乜撚嘢都出齊啦，藍色水啊，乜撚嘢都出齊啦。然之後亦都即係喺呢個喺一路示威者又退翻落去銅鑼灣嗰度啦，亦都有呢、這個 火系嘅事件啦，即係火系魔法嘅事件啦，即係不斷係掟好撚多嘅汽油彈啦。咁亦都有私了啦，亦都就開始咗，即係大家去到面對一啲所謂嘅藍絲挑人或者一啲唔知係黑社會定係同鄉會嘅物體，就其實示威者已經進化到係會還拖啦。即係今日嗱，今日嘅示威者就開咗個幾招啦，即係係啦，我哋示威者呢邊就開咗幾招啦。咁啊，幾招就話呢個唔係叫私了，呢個叫做。這個叫做以武抗黑、 okay. 叫做以武抗黑啊，咁個講法即係話其實即係講到底即係還拖啦，即係其實即係還拖，我覺得還拖係比較好啲嘅， 直接啲啦，香港人我哋俚語啦，唔係你想問哪啲嘅可以，我建議用斬妖除魔啊， 所以係咪即係如果聽日？是不是应该屌你老母不要掌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而屌你老母 你如果面对你，就算我当你，因为你收钱的嘛，你大陆是你大陆人一定是收钱的嘛，就算那些同乡会一定是收了钱做事的嘛，我比尽你几多人啊，屌你有什么500、1000，是不是？但是如果你有20000人、30000人甚至50000人在沙田的时候，你夠胆做什么事啊，屌你老母，调返转屌你见到白衫就砌。屌你老母，見到你大陸人就砌，係咪你嚟挑人？你嚟挑人嘅，嘈冤巴閉，你揈國旗啊！屌你老母，即還係咪？係咪咁咧？係咪咁撚樣？屌你老尾，又好似上個禮拜咁，屌你乜打到幾個流爆撚曬缸？屌你老尾，係嘛？嚟嚇柒佢，等到佢屌你老母成本上升咧，係咪咁？即係係咪會發生咁嘅事咧？啊！呢個我都不能夠預計， 冇錯。 我都當然我唔會提議啦，亦都不能夠預計。但我與有一個第三個講法咧，就仲過癮。第三個諗法咧，我頭先咧就同即係喺開麥之前，我啊同幾兩位即係網路嘅知名人士，即係叫做即係活躍嘅網民啦嚇，就食咗餐晚飯咁樣。咁其中有一個係阿黑人嚟嘅 Tiki 媽嚟嘅，真係好好笑。咁佢話唔係啊，有一個説法而家都好流行噶，就係呢個咁你福建幫去。襲擊沙田嘛，咁示威者咪去北角示威咯，咪落、okay. 落你老巢咯 ，be water，be water 咯，空城計嘛，即係呢個係好似當年呢、這個項羽去打鳩呢、這個 劉邦， 係唔係項羽去打鳩呢、這個係咪秦軍嚟咧？嗰啲係打鳩劉邦定係打鳩秦軍咧 ？Anyway， 總之佢離開咗個彭城嘅時候咧，屌你老尾，跟住劉邦就帶兵屌你，殺入彭城咧，屌你佔鳩你個 暗道你陳倉， 唔係啊，佔鳩你個你咪通羣而出去咗第二度啊嘛，屌你老尾，我就佔鳩你個老巢，係咪咁撚樣咧？屌你老尾，哇！我心諗又幾好笑喎，如果係咁樣，係嘛？我咪就係喺枕喺你嗰、那個名媛西街嗰、那個你那個所謂唔知乜撚嘢同鄉會咩文化中心嗰度屌你老尾枕喺你個富林皇宮嗰度門口咯，係咪？即係咪咁撚樣咧？係嘛？所以嗱，聽日我都你問我都唔知點，即係我都唔知點預計。 最緊要就係、是、都係。一定即係每一個人自己，無論你係示威者好咩都好啦，普通市民都好啦，注意安全，真係唔好落單。大家真係要留意住身邊所有人，即係有啲咩嘢。 即係呢啲就當然要啦， 一定要㗎呢、這個。 當然要啦，但係即係你問我個人，即係如果我係一個沙田友，即係我又唔係鼓吹啲咩暴力，我覺得喺博弈嘅，即係喺而家呢一個咁樣嘅形勢，咁就要講翻其實而家。成件事個形勢是點？個形勢是咧，即係我覺得我其實上個禮拜至今日咧，觀察咗一啲都觀察咗有啲觀察出嚟嘅。咁我都夢遊咗去我都有夢遊上街嘅，即係上個星期日。咁而家啲示威者其實係見你以前見到汽油彈，大家會哇呢個鬼做，一定係鬼嚟嘅。真係而家我想講嘅即係。你見到嘅現場係，你見到呢啲汽油彈，你直情個群眾係歡呼，即係見到有汽油彈出，唔係話佢掟中唔掟中喎，係見到汽油彈出，而家啲人係進化到歡呼 嘅。其實呢個進化好悲哀， 幾悲哀。 其實呢個進化係悲哀嘅，但係冇辦法時勢所成。 但係問題係而家我想講係大家好多喺參與呢場運動嘅人士。個睇法嘅變化，即係一啲普羅市民 對於整場運動的思考的變化，即例如見到私了是不會覺得即那些全部血腥暴力徒來的，即講真的，即你打藍絲那些藍絲屌你有沒有血流披面， 打邊個都是啦， 但好撚快撳喎，撲街睇撚到好撚舒撚服喎，你明唔明啊？但其實好血腥喎，嗰啲圖片係咪？即打鳩嗰啲屌你老母白衫嗰啲，有幾條片喺網上有幾段片，北角嗰啲即有幾個白衫俾人哋屌你老母，係咁揼係咁揼，屌你老母好撚自療喎，好撚自愈嘅喎，睇完之後，咁你變咗其實大家開始知道如果你屌你老母閪，你黑警同政府完全唔撚回應呢件事啊嘛，而家係採取拖死你嘅態度啊嘛，永唔撚回應啊嘛，冇嘢噶，你嘅黑警照係咁樣暴力執法啊嘛，咁啲嘢咪升級咯。係嘛？即係我都不斷喺呢個節目又好，即係喺同台長做代阿鬱敏踩場都好，即係其實係一定會升級噶嘛， 冇錯， 係一定會更加犀利、更激烈噶嘛。咁而家就係咁樣咯，係嘛？即係所以如果你話你啲咁樣嘅何君堯，仲話聽日大喇喇去清潔香港，係嘛？嗱，我而家擔心你啲咁嘅清潔香港嘅兵啊！是咪遇到啲更加勇武嘅示威者，我唔知道你哋會遇到啲乜嘢嘅襲擊啊，大佬！即係我唔知道你會唔會屌你諗乜成班友喊打喊殺拎住個國旗，屌你諗乜有啲唔知咩人咁樣會掉個汽油彈，你咁燒撚死你啲柒頭啊，可能會噶，係咪真係會嘅喎、哦，係咪？但係咁樣有咩客觀嘅後果咧？即係有咩客觀嘅效果唔係後果？有咩客觀嘅效果咧？就係、是。你呢一班即係呢一班咁樣，即係呢一班嘅示威者係唔撚係好蝦咯？ 係啊，此其一啦，即係做出一個形象先。 係啦，即係話其實而家係比以前更強。你呢班咁嘅廢腦，你呢班咁嘅藍絲冇腦嘅，屌你老母喺大陸落嚟飲飲食食，然後走嚟屌你老母揈國旗嘅呢一班。你個成本一定係上漲㗎啦，以後。 冇錯 啦。以前1500蚊位，而家屌你老母隨時屌你俾人揼嘅喎，屌你老母爆撚曬缸喎，屌你又坐地起搞到3000啦。咁你嘅人數自然係要少㗎啦，係嘛？即係你唔會為咗你呢班人唔會為咗正義出嚟㗎嘛，甚至係唔正義啦，根本係。 系，唔系即系都唔排除有啲戇鳩嘅，即系佢真系唔捻收錢都覺得自己好捻正義出嚟嘅。但系呢啲位數都唔會話太多啦。佢 majority 都係為咗收錢嘅啫。咁其實最客觀嘅效果就係提升咗佢哋嗰個維穩費嘅成本啦。呢、這個 係啊，多謝四海哥嘅資料提供啊，係項羽打張韓， 果然係活字典。 啊、劉邦襲彭城咁，四海哥不嬲係才子之一。才子中的才子嚟噶嘛，係咪先？咁所以係啊，即係呢樣嘢會點咧？係咪？即係你問我，我就鷹派到唔再鷹派，大家都知道啦。即係我唔鼓吹暴力嘅嚇、啊，我又唔鼓吹受傷，唔鼓吹乜嘢嘅。但係你點撚樣消？你而家喺一場戰鬥裏邊，你點撚樣去攞上風，就係一定係要滅你嘅鋭氣啊！一定係屌你老母，你班人出嚟，屌你揮舞國旗，屌你諗乜？你自己要後果自負啦，係咪？即係你啲人講暴力啊嘛！你成日恰鳩啲示威者唔撚暴，即係恰鳩啲示威者恰僆仔啊嘛！屌你老母，要代價噶嘛，要付出代價噶嘛！啱唔啱啊？你住風險你自己評估啦。到時你呢班咁嘅所謂清潔香港，屌你老母！到時最應該清潔嘅咪就係你何君堯呢啲咁嘅垃圾咯！屌你老母，人渣渣仔，第一個要清潔嘅就應該清潔你啦。系咪？而家所謂嘅成個光復行動，咪就係要光復你呢啲咁樣嘅乸撚渣？邊個周街屙尿屙屎喺啲商場？咪就係你呢啲咁嘅支那狗咯！屌你老母！你仲話嚟屌你老母講清潔香港？ 係咯，笑撚死人咩？ 你哋呢班咪就係污跡啦！屌你老個閪！呢班污跡話自己要清潔，即係亦都好符合國情喎呢件事。啲大啲知國人係咁樣噶嘛，係咪自己最衰嗰啲嘢話人哋衰噶嘛，係咪將自己閪嗰啲嘢投射到人哋嗰度噶嘛，係咪？所以聽日即係到底呢、這個係應該點樣去處理咧？你問我都我真係冇任何嘅意見俾到你，係咪？即係我覺得兩樣都有兩樣好嘅，即係雖然咁樣講好劇場啦嚇，即係話有佢自己班友出醜冇嘢搞，屌你老尾睇住佢哋喺度鬧事，其實都好過癮嘅。所以我而家正式就俾個建議，即係我而家正式俾一個建議， 聽日其實咧就有光復屯門啦，同埋有呢、這個呢、這個元朗嘅集會嘅，即係喺呢個香港人日程裏邊，即係示威者咧就已經諗咗一啲本來有嘅活動嘅。 係啊，咩七二一嘅兩個月紀念。 係啦，所以我覺得最重要嘅係保持清醒，保持翻自己做乜，唔好理人哋做乜先，自己做咗自己要做嘅嘢，例如去光復屯門，例如係咪參與呢、這個元朗即係一個月嘅紀念，係咪做翻自己嘢，唔好理佢。做翻自己，唔好俾佢牽住鼻子走，跌落去佢嘅陷阱嗰度。我覺得呢啲好重要，唔好俾佢去 set 你嘅日程，唔好俾佢引到離開咗你自己嘅部署。自己示威者部署咗啲乜嘢，你又繼續做啦，係咪？唔好理呢啲咁嘅人渣垃圾嚇，佢會帶住你風向，帶住你去做一啲嘢。清醒啲，唔好諗。俾佢引導，或者俾佢引導到你會作出一啲乜嘢嘅反應。件事個 call 唔喺佢度，喺所有嘅抗爭嘅人士嗰度，係咪？咁啊，所以即係呢樣嘢，我而家正式即係叫做我個人個見解咧，就係唔好理佢哋做乜，你覺得自己應該做乜就做乜，一路 follow 翻整場運動嘅初心就係咁樣，同埋成個運動所有群眾嘅運作模式就係咁樣。好，轉頭翻嚟再講。